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3集，妙妙在地基无声的控诉中，径自走到了老头面前。 本宫不就在这里吗？走吧。 那怨灵立即顿住，许久才充满警惕地问： 地基，是你吗？ 开什么玩笑，连声音都不一样啊。林妙妙哼了一声， 哼，老眼昏花的东西，不是本宫又能是谁？ 她伸手抚摸着头上的簪子，声音又脆又响，如同珠玉噼里啪啦碰在一处。 你仔细看看我头上的赤金凤簪，方才那个丫头带不带得？ 他言语一出，那股骄纵睥睨的气势便将这怨灵唬住了。确实，比起刚才那颤颤巍巍的女孩，眼前这个凶巴巴的似乎更像地基一点。 林妙妙幸灾乐祸地看着老头的鬼魂，他本就矮小，还佝偻着背，头顶只到他胸口，气势先矮了三分。 非但如此，原著里还说了，兴善寺怨灵因为火灾的关系，眼睛都让烟给熏坏了。这帮教众鱼龙混杂，本就是乌合之众，莫名其妙成了怨灵，没几个人追求上进认真修炼。所以除了陶莹，其他人至今还是熊瞎子。 不仅瞎，而且傻，还是一盘散沙。 端阳在原著里让这伙人抓了去，差点搞成了神经病。虽然主角团搭救及时，他没丢性命，但被烧坏了脚趾，落下了残疾。后文出场时脾气变得愈加偏执。现在由他这个知道剧情的人代为受过，也算是爱护队友了吧。况且陶莹在牧瑶那边，想必此刻正在和柳福一大战800回合。眼前这些小鬼儿成事不足。送到门口的人头捡不捡呢？见他神色犹豫不决，妙妙气势汹汹地接道： 本宫不是你们的神女吗？ 老头抹了一把并不存在的汗水，神色瞬间恭敬起来。 是神女。 妙妙在袖中一掏，掏出手帕，手心摊着两枚黑黑的舍利子。 那你看看，这是不是你们的圣物？ 老头伸手一摸，摸到舍利子的瞬间，当时面容扭曲开来，炸了毛似的跪地求饶，只差一头抢地了。 哎，这是圣物呀，这是我们的圣物。哎呀，圣物，圣物在此。 妙妙越发疾言厉色。我是圣女，又有圣物，那你还在这里犹豫什么呀？ 她拍了拍腿。本宫刚才急急追你，摔了一跤，现在腿疼的走不了路，你还不快想办法。那怨灵趴在地上，伸手急急招呼，几乎是立刻草叶响动，远远的来了一对小鬼，一共八个，左右各四个，摇摇晃晃的抬着一顶红色的软轿快步走了过来。轿子落在他面前，八个小鬼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龇牙咧嘴，全都趴在了地上。老头趴在最前头，神色毕恭毕敬，小心翼翼地支起手，将帘子掀起了一个角。 请神女上轿。 软轿看着破旧，坐上去却意外舒适，只是小鬼抬轿不太稳当，颠得妙妙几乎有些困了。他坚持将帘子撩开了一个角，看着飞速向后掠去的夜色，虽然他不识路，但是死记住路还是有必要的。 殿下切莫着急。 老头一路飘在轿子旁边，非常贴心地帮助他放下了帘子。 我们马上就能找到柳公子了。 轿子里传来一声冷笑。 哼，找什么柳公子？ 妙妙接着道， 我们难道不是去完成仪式的吗？ 老头愣了一下，脑子有点懵，反应了半晌陪笑。 是，殿下说的是啊。 他禁不住往轿子里偷瞄了一眼。 呀，神女不愧是神女啊，连这也知道啊。哎呦。 林妙妙打了个哈欠，敲了敲软垫扶手。快一些，本宫还真是迫不及待想要归位了呢。十年前端阳没完成的仪式，陶莹就是化成怨灵也依然念念不忘。在长安城副本的结尾，他要用花式手段把端阳弄进幻境来，华丽丽地完成对皇家的报复。本来他是想亲自来见证这个历史性时刻的，只可惜穆瑶比想象中难缠，打乱了他的阵脚，拖住了他。这边的事情呢，只好先交给手下的教众，也就是刚才这老头。轿子有规律地颠着，一阵浓重的倦意袭来，使得妙妙心里清楚，怨灵这边的轿子经常有诈，还是没忍住，在昏暗暗的轿子里睡了过去。轻微的喘息声，兴善寺大殿燃着悠悠烛火，两侧的地面上分裂着色彩艳丽的魔化欢喜佛，有的尚在如蛇一般缠动，有的已经碎成了粉末，地上狼狈不堪。九玄收妖塔镇在高高的大殿横梁之上，飞速旋转着，发出一阵呼啸声，塔下金光直照的空气都干燥起来，不断有丝丝缕缕的黑气被宝塔吸入肺腑，隐约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利哀嚎。柳福一手上衣服上沾着的怨灵之血全部变成风干的红蜡，整座大殿中都是怨灵，已经没有活人的存在。没有确认穆瑶安全，他已经破平生大力。经过一个时辰无休止的杀戮，他立在供桌旁边，任由九玄收妖塔大开杀戒，仰头看着那座被熏黑的金身大佛，任由汗水流入衣领。佛像也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 柳福义， 一个恍恍惚惚的声音传来，黑影虚虚地凝出一个人形，站定在他背后。因为被九玄收妖塔金光灼伤，他的脸只剩下一半，显得更加怨毒可怖。 捉妖人、除魔、捉妖、灵鬼之事，当属阴司，你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。 柳福一转过身来， 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 哼，要怪就怪穆家先出手。 怨灵伸出一只手臂，似乎是指着他的鼻尖。 此事一开始本是我与赵倩如的仇怨，是穆家人自恃才高，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干涉，我只好 他邪邪笑起来，那笑声宛如金属摩擦，让人起了一后背的鸡皮疙瘩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